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猜猜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谁是你，回头我都在这里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留着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，保管一封特别的信。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百万的秘密，在特别时期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。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，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，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，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，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竟然需要靠300年后莎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真相。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埃勒里·奎因为您带来哲瑞·雷恩的最后一案，演播陈光，敬请收听。上集当中就人物的失踪事件，萨姆亲自展开了调查。让他吃惊的是，这里面竟然真的有些蹊跷。 什么人？ 巡官马上反问。佩辛斯正在把玩的汤匙从手上掉下来，但他仍然很安静地坐着，看着壮女人脸上既得意又迷惑的表情。 拉蒂小姐，是什么样的人呢？ 发言人皱着眉跟着问。 啊，就是那个戴着惹眼的蓝帽子的人，你们没有人注意到他吗？玛莎，我想我在巴士发车前向你提过他的，你不记得了吗？ 瘦骨嶙峋的玛莎小姐喘着气说。 对啊，没错。 佩辛斯和巡官交换了一下眼色，这是真的了，乔治·费希尔的故事是有事实根据的。 拉迪小姐，你记不记得？ 佩金斯堆了一脸讨好的笑容。 这个人其他的外貌细节。 拉迪小姐的脸一下子放光了。 我当然记得，他是个中年人，留着很大的八字胡，很像电影里的小丑。 他脸红起来。 就是喜剧演员，你知道，只是他的胡子是灰色的。还有拉蒂小姐指给我看的时候， 干瘦的玛莎小姐兴奋地接着说下去， 我看出她很高很瘦。 还有其他人注意到她吗？ 巡官问。大家个个神情茫然。 你们女士难道没有想到？ 萨姆语带讥讽。 一个你们不认识的人没有权利坐上你们自己包租的巴士。 拉迪小姐结巴地说。 想过呀，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以为他和巴士公司有什么关系呢。 巡官眼睛往上一翻。 回来时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家伙？ 没有。 拉迪小姐的声音有些发抖。 没有，我特地看了一下，他没和我们一起走。 很好， 现在我们开始有些头绪了。可是，巡官阴沉着脸说，还是只有18个人。我们都知道，昨天你们的巴士上有19个人。各位，认真想一想，我相信你们一定有人注意到了那第19个人。 我想，佩金斯缓缓地说，桌子尾端那位迷人的小姐记得一些事情，2分钟前我看她动了动嘴，说了些什么。那位迷人的小姐咳了一声，我只是想说， 她的声音颤抖起来， 我的确注意到了别的不属于我们这一队的人，不是戴蓝帽子的人，是不同的人。 哦，一个男人吗？ 巡官着急地说， 小姐，他是什么长相？ 他停住了。我想他很高。 哇哦，一个鼻子长着瘤、身材魁梧的女人气急败坏地说， 斯塔巴克小姐，你说错了。 迷人的小姐吸吸鼻子， 也许吧，可是我真的看见她了。她 怎么？我也注意到她了。 魁梧的女人大着嗓门喊道， 我确定她块头相当大。 许多双眼睛顿时都放出亮光。 我记起来了。 一位秃头的胖男士主动地说， 没错，我确信他很瘦很矮，40来岁。 胡说。 魁梧的女人尖声说道， 斯科特先生，你的记忆力一向出名的坏，我明明记得。 现在我回想一下。 一个小老太婆也主动发言了， 我相信我看见他了，他是个高大强壮的年轻人。 等一等。 巡官不耐烦了。 这样我们什么事也办不成。显然你们没有人知道第19个家伙长得什么德行。可是你们有人记得他和你们一起回到巴士总站了吗？ 我记得。 斯塔巴克小姐立刻回答， 我确信他和我们一起回来，他就在我前面下的车，后来我再也没见到他。 这位迷人的小姐瞪着眼睛盯着魁梧的女人，好像在看她敢不敢反驳。可是没有人反驳她。萨姆巡官烦躁地挠着下巴苦苦思索，他终于开口了， 好，至少我们知道事情发展到哪里了。如果我派你你叫什么名字来着？ 恩戴尔东卡，路德·恩戴尔东卡。 发言人语带热切， 恩戴尔东卡先生，万一有什么事情，我就请你负责和我保持联络。例如，如果你们有人看见昨天巴士上的那2个人，就告诉恩戴尔东卡先生，他会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。 他把名片放在桌上，发言人小心翼翼地收起来。 你们都要瞪大眼睛。 你们都在当侦探。 佩金斯鼓励他们， 我相信这会是你们纽约之行中最兴奋的事情。 17位从印第安纳来的学校的老师喜形于色，好像长着同样的脸。 是啊，不过别瞎折腾。 巡官说， 只要乖乖坐好，等 睁大眼睛看，你们还要在这城里待多久？ 恩戴尔东卡先生抱歉地轻咳了一声说，我们预定星期五回家。 一周之旅吗？好，你们离开旅馆前记得打个电话给我。 萨姆巡官，我一定照办。恩戴尔东卡先生的语气依然恳切，我一定会打电话的。 巡官大步走出公园山的餐厅，佩辛斯顺从地跟随在后面。巡官狠狠地瞪了一眼站在前厅缩着头的领班，穿过大厅来到广场上。佩辛斯顺从的表情消失了。 爸，我觉得你很可恶，这样吓唬那些人，可怜的家伙们被吓得半死，他们很像一群小孩。 巡官突然咯咯笑起来，朝着街角一辆老旧不堪的车子上打瞌睡的老司机眨眨眼。 技巧，孩子，技巧嘛，对于一个女人而言，只要咧开大嘴傻笑就行，可是一个男人要得到东西，一定要扯开嗓门大声吼，摆出比下一个家伙更凶恶的嘴脸，否则门都没有。其实我向来都替身材瘦小的家伙难过。 那拿破仑该怎么办？佩辛斯说着把手臂插进父亲的臂弯。 别说他不是大嗓门，听着，铁心，我不是把那些可怜的老师兜得团团转吗？ 有一天你会得到报应的。 佩辛斯神色暗淡地预测未来，巡官只是笑笑。 哎，出租车。 出租车小心地把他们载到百老汇附近44街南边的人行道旁，那儿挤满一列列巨型巴士，他们全都亮闪闪，夸张地漆成粉红色和蓝色，像是被多愁善感的母亲打扮过分的患有肢端肥大症的婴儿。他们的主人都是一身光鲜蓝制服，身强体健的年轻人，腿肚子光溜溜的，精神抖擞，聚在一个粉红色和蓝色的小亭子外面抽烟聊天。佩辛斯站在亭子边的人行道上等着巡官付钱给出租车司机，他并没有察觉到穿制服的年轻人毫无掩饰的爱慕眼光，显然他令他们非常愉快。一个金发的大个子推推眼睛上面的帽子，缓步走过来，愉快地说， 你好，宝贝儿，怎么样？ 佩辛斯微笑着说，现在不方便。他瞪大了眼睛，一个红头发的年轻家伙朝他快步走来，愤怒地瞪着金发的大个子， 你滚开， 他生气地说，不然我就捶你。这位小姐，哦，费希尔先生，佩辛斯大声说，真好，我想你的朋友没有冒犯的意思，有吗，阿波罗？他的眼睛眨了眨，大个子不由得嘴巴大张，一会儿就面红耳赤了。 小姐，当然没有。 他退回到那群司机里面，引来一阵哄笑。乔治·费希尔摘下帽子， 萨姆小姐，别在意这些家伙，他们只是一群自以为是的大猩猩。你好，巡官。 你好， 巡官温和地说，锐利的眼睛扫视着那群年轻人。 这里怎么回事？哎，佩蒂，那个家伙放肆了是吗？ 一伙年轻人变得非常安静。 没事没事，佩金斯连忙说，费希尔先生，真高兴这么快又见到你了。 是啊， 费希尔笑着说，我在等我的轮班，我 哦，巡官说，小家伙，有新的消息了吗？ 没有，巡官，什么都没有听说。我离开你的办公室后就一直打电话到多诺霍租房子的地方和博物馆，就是没有那个老家伙的踪影。 看来博物馆的那些人应该有点担心了。 巡官喃喃地说。 费希尔，他们听起来怎么样？ 费希尔耸耸肩。巡官，我只和看门的说过话。 萨姆点点头，从胸前的口袋里拿出一只雪茄，不经意地把头咬掉，眼睛一边巡视着眼前的每张脸孔。司机们还是小心地不敢喘大气，金发的大个子已经隐身在众人后面。他们看起来是一群老实人。萨姆把烟头吐在人行道上，刚好迎上亭子里抓着电话话筒的人的眼睛。那人的目光很快回避了，他一头白发，红脸膛，和其他人穿着一样的制服，只是鸭舌帽上的徽章字样不同，除了有里沃利巴士公司，还有发车员。 也许我们能发现什么？ 巡官突然变得十分和气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埃勒里奎因经典悬疑小说《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费希尔，继续打听。姑娘，我们走。 他们从那群安静的人旁边走过，来到时代广场附近众多破烂不堪的老建筑中的一幢，进了走廊，登上咿呀作响的黑楼梯。楼梯顶端有扇玻璃门，门上写着 J 泰奥菲尔经理，里沃利巴士公司。巡官敲了敲门，一个男人应道： 进来。 啊，等等，我查一下。他站起身，开始翻阅一个厚厚的档案架，然后挑出一张记录。 我没记错，一位叫恩戴尔·东卡的先生订的，他好像是那群人的管理者。他两个星期前写了信给我们，星期五又从公园山饭店打电话给我。 安排昨天的游览？佩辛斯问，皱着眉头。 不尽然，萨姆小姐，那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他希望我们为他们在城里的整个行程提供交通服务。 所以他们星期六和星期日也出去了？ 萨姆问。 哦，是啊，他们今天和明天还有这星期余下的几天都要出去，行程很紧，其实有点不寻常。我们当然给了他们特别的折扣。 嗯，一开始就是17人对吗？ 17人，没错。 星期六和星期日出去时没超过17人？ 泰奥菲尔瞪着他，然后冷冷地说， 不应该有多余的人说。如果你想说的是这个的话，等一下。 他从桌上几部电话中拿起一部，这显然是不用经过总机转接的专用线，因为他立刻说， 巴比，叫沙莱克和布朗上来。他慢慢放下了话筒。 巴比，巡官说，发车员。 对， 我懂了。 巡官擦燃火柴，点燃雪茄。门开了，两个穿着制服的健壮的家伙走进来。 布朗， 泰奥菲尔不苟言笑地对第一个人说， 你星期六带公园山的那群老师出去时算过人数没有？ 布朗有些惊讶。当然，泰奥菲尔先生，一共17人。 经理严厉地看了他一眼，然后对他的同伴说，你呢，沙莱克？ 老板，17人。 你们两个都确定？ 两人信心十足地点点头。 好了，伙计们。 他们转身要走，巡官客气地说， 等一下，你们下楼时请发车员巴比上来。 经理对着两人询问的表情点点头。 你觉得？他焦急地开口。 这时门在那两人的身后关上了。 我知道的。 巡官笑笑， 让我来料理他吧。泰奥菲尔先生，这是我的本领。 他搓搓手，斜眼看看佩辛斯，他又在皱眉了。萨姆从来都没弄懂父女关系，他的女儿留着两条小辫子时就出国了，回国时都已经是年轻姑娘了。父亲的角色对他来说是在晚年才降临到他身上的，可是在这个场合，他希望获得赞同的沉默哀求却得不到理睬。佩辛斯正在思考千种事情的千种可能，而满足父亲的虚荣心绝不包括在内。军官叹了口气，门打开了，楼下亭子里那个白头发的人出现了。他紧闭双唇，故意忽视萨姆妇女的存在。他清清喉咙说， 泰奥菲尔先生，找我吗？ 巡官用职业警官冷静权威的口吻说， 巴比，说实话吧。 那人的头不情愿地转过来看了一下萨姆，立刻把目光移开了。 什么先生？我不明白。 巡官在对你说话。 萨姆把大拇指挂在背心的袖孔上。 得了巴比，我知道你得了好处，拖拖拉拉对你没什么帮助。 巴比很快看了他们一圈，舔舔嘴唇，支支吾吾地说， 我想我很笨，什么好处？你是什么意思？ 贿赂。 巡官的脸上没有丝毫怜悯之情。发车员脸上的血色渐渐褪去，脸色变白，两只大手无力地绞在一起。 你怎么发现的？ 佩辛斯轻轻地喘了口气。泰奥菲尔满是皱纹的脸上泛起怒气。军官笑笑， 我的工作就是发现这类事情。老兄，告诉你，我现在就可以把你丢进牢里，可是泰奥菲尔先生，如果你坦白说出来，他不会控告你。没错。 经理粗声说， 巴比，听到巡官的话了，别站在那里像笨牛似的。到底怎么回事？ 巴比绞着帽子， 我有家要养，我知道这违反了公司的规矩，可是那笔钱看起来有些诱人，当第一个家伙提起时，我想告诉他不行。 戴蓝帽子的家伙吗？ 萨姆插嘴， 是啊先生，我告诉他不能做这种事情，可是他把一张10元钞票露给我看。 巴比有些结巴了， 所以我就说好，我让他和其他人上了80。过了一会儿，又来了另一个家伙，他向我提出和第一个人相同的要求，要我让他上菲希尔的80。因为我已经让第一个上去了，所以我想既然做了，何不再多赚个5块钱？他给了我一张5块钱的钞票，所以是第二个家伙也上了车。我知道的就是这些。 这是费希尔也有分吗？ 泰奥菲尔厉声问。 没有，泰奥菲尔先生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 第二个家伙长什么样？ 巡官问。 小混混一个，长官，脸像老鼠一样，黑黑的，我看是意大利人，穿着很随便，像在王宫酒店附近鬼混的家伙，左手炫耀的戴着有些奇怪的戒指， 长官，他是左撇子，啊，至少他是用左手拿钞票给我的。 你说奇怪是什么意思？ 戒指是马蹄形的，你会认为上面应该镶着颗大钻石。 芭比嘟囔着说， 看起来像铂金或是白金的，镶着碎钻。 巡官揉揉下巴， 你从来没见过这个人？ 没有，长官。 如果再看到他，认得出来吗？ 认得出来。 他和那群老师一起回来的，对不对？可是戴蓝帽子的家伙没有回来。 芭比因为巡官的料事如神而睁大了眼睛。 是啊，没错。 好极了。 下集当中，为了调查案件，萨姆吃了闭门羹，女儿的提醒让他想到了哲瑞雷恩。找到雷恩，一切将会迎刃而解。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，零增项六不限，高品质互联网整装。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，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。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，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。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，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，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。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，千年沧桑，游遍了浩瀚星河，宇宙无疆。我知道我爱上了他，爱上了阅读。 读书使人明智，读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